人民的子弟，我们是人民的武装，从不畏惧，绝不屈服，也要战斗，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。马祖到底旗帜高高飘扬，听风在呼啸巨和响，听歌里歌声多么亮。反动派